这个得这个病要怎么保养啊，都不听话的话，那就不要治他啊。因为张仲景是一个很要求完美的人啊，就是好像他不太喜欢那个有病人破坏他的医疗成果。那像前面讲到那个火熏法啊，火熏法火用火的医法，有一个针法，就火针嘛，就把针烧得很烫然后插进去嘛。那那个火针法啊，张仲景是根本就不推荐这个疗法的。但是张仲景在什么地方会用火针法呢？就是诈病，就是有人假病的时候，张仲景会有火针法啊。这个是平脉法的那个这个比如在记第一卷的63条啊，他说63条呢，他说什么诗曰啊，就是老师说，他说病家人来请云，就病有病的人呢，他们家派人来这个来请医生去，说这个人发烧啊，烦得要死啊，然后明天呢医师到了，结果呢大夫来了，照理说这个病得很严重的应该是伸着手朝向大夫说大夫救我，对不对？可是这病人呢竟然不翻滚，然后是背向了大夫，然后呢面向了墙壁。那张仲景就看到这人可能心里面有鬼哦，然后呢他说这个哦，对不对，这个不对，他说如果这个是向墙壁，我还不用那个诬赖他哦。他说如果他说一个人会背向着医师向着面向墙壁睡的话，代表他病其实好的差不多了，不需要你了啊。所以呢就如果脉还没有很好，就说没关系，很快就会好了，就可以不理他了。他说如果呢靠面向墙壁呢，听到大夫来了不跳起来看大夫，然后呢就是好像有一点逃避医生的样子，然后呢若三言三指，就是呢他的这个讲话的时候吞吞吐吐的，就是好像问他哪里不舒服啊，他有点好像在临时好像有点讲不出来那种感觉。然后呢脉之咽唾者，就是当你的手去帮他把脉搭上去的时候，那个人咕噜吞一口口水，但是动作已经很漫画了，大家都知道。那张仲景就说这个是假病，于是呢是要说什么呢，如果他把了之后果然脉是没有问题的，他就立刻要大声的说什么呢，这个病太严重了，立刻要服这个吐下药，就是要先吃让他吐的药，再让他吃让他泻的药，然后呢再用针灸数十百处奶浴啊，就把这个针这样的烤了火这样插插插插插，然后插插插说我好了为止啊。就是张仲景的这种龟毛性格产生的这种，就我觉得现在人好可怜哦，医生都不能抓病人起来揍啊，叫受病人的气，不然的话真的很想打哎，对不对？那张仲景就合法的虐待病人呢，就经过这番拷问以后，病人就会乖很多，大概是这样子。那这个再来呢，这个风家啊，表姐儿不了了者，12日愈。那这一条是在讲什么呢？这一条是在讲说啊，我们中国人呢、说画家、艺术家、漫画家什么家，对不对？那这个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很会什么什么的人，对不对？很会画画的人叫画家。那什么叫风家呢？就是很会伤风的人叫风家啊。就像我们这边也有一些同学是那种就3天2头就会感冒的人啊。那这个那一个人如果是那种很容易感冒，已经是感冒的这个老朋友了，那他表姐是这样子啊，凡是这个风伤胃或者寒伤淫的这些症，其实都是人体比较表面的气，对不对？所以我们太阳偏吃的很多药都说要把这个表邪解掉，所以在把表面的邪气解掉了叫做表解啊。那我们把这个人体表面的邪气解掉了，像我们在家喝桂枝汤麻黄汤，哎，通常都是一碗汤下去就生龙活虎的，觉得哎我好了，对不对？可是呢如果这个人是一个 很常常感冒的人啊，他的身体不是这样子，他的身体会，你把他的病毒已经发走了，把他的脉，那个浮脉已经平下去不浮了，可是呢他会有一种不了了，就这件事情好像这个病好像还没有结束那种感觉，就是还是觉得不太舒服啊。那这个不太舒服是因为他的身体啊，如果一个人一个礼拜里面呢有四天在生病，只有五天不生病的，那其实他的身体比较习惯的是生病的身体，对不对？所以他的整个身体会非常习惯生病的感觉，所以他即使你已经把他医到病毒已经驱除了，他的身体还单立在他的那个身体运作的习惯里面，所以他不会有那种立刻痊愈的感觉，可是他也没有病了。那他说这种不了了要怎么样呢？十二日愈，就是刚刚讲到六天七天的那个事情，要放两个六天，就是让那个身体六是人身体慢慢于稳定的这个周期嘛，对不对？已经不需要动用到抗病能力了，而是他身体要趋于一个稳定的感觉，给他两个六天十二天的时间，慢慢身体感会恢复到一个健康人的身体感。但是已经不用医了啊，就是封家表解之后就不用再医了，就是知道他的脉证平和，就是人还不太舒服，就是这样子。那像我们礼拜这个礼拜就前几天嘛，礼拜一我们去香港玩嘛，礼拜三回来。那在去香港玩，我们班上的同学跟我去的，就有一位同学就是会晕机嘛。那他去的路上就有晕机，那因为我们一直就是想说晕机再吃药就好，因为他先吃一点防晕机的药。那等到他去的时候有晕机，那回台湾的时候呢，我们就叫他先吃一点防晕机的药，对不对？这样他比较不会发生这件事嘛。然后呢，我跟那同学就坐在两旁边啊，然后我们就一起坐到从香港起飞，坐到飞机就即将降入桃园的国际机场的时候啊，我就问一下说，哎，你有没有晕机啊？然后那同学就说还没，就他现在等着这事情的发生。就是你知道那种感觉吧，就是一旦已经习惯了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会就是好像觉得有它比较正常，有它比较自然，对不对？就是已经飞完了，但是还在说还没，然后就是可能下一秒钟它就会来了。就是我想我们人都会有这种习惯啊，所以像那个有些电影里面也会演啊，就是好像那种不习惯好运气的人，他只要运气稍微好一点，他随时会觉得说，其实马上就要遭遇到灾难，对不对？就是那种感觉。 所以身体也会这个样子啊，所以要给他两个六天的周期，让他的身体去认识到你现在果然是没有病了啊，这样子。那再来呢，十一十二条啊，这个就是很要紧很要紧，可是呢在这个地方出现我有点怕，因为它出现的太早，以至于同学没有在意这两条，因为这两条是我们平常以最大范围来讲看到医生把病人医坏，就是在这两条上面，就是我们一般看到外面谁把谁医坏，谁把谁医得不好，大概就是犯到这两条。他说如果一个病人呢身体很热发着高烧，可是呢他却想要多披一件衣服，那就代表他虽然看起来是高烧，可是他里面其实是冷的，里面是寒的体质。那个高烧只是因为他里面太寒了，所以把那个阳气都逼到表面来。那相反的，如果一个人全身冰冷，可是呢你想要给他加件衣服他就不要穿，那往往这身体里面的能量是很热的，可是呢你量体温或什么，它可能体温是很冷的。那这两种情况在临床都会常出现。我们如果随意用家常的话来讲，你就会发现你们家小孩子有的时候全身都凉凉的，可是棉被盖不住，一盖就踢，对不对？特别他体内的阳气是比较旺盛的。那像我小时候身体比较不好，我虽然很怕热，每天冒大汗，可是呢我睡觉的时候一定喜欢裹一个被子，你知道那种感觉吗？虽然很怕热，可是又很喜欢盖被子啊。像这样的身体感同学可能多多少少有经验，是不是这样？所以那就是你真正的体质。那我们说它上面是说想不想加衣服当做一个参考的点，其实这种参考点是非常多的。比如说 即使是那种湿热的人啊，他还是有可能外表的症状是冷的。那样怎么用脉来看也可以哦，就湿热的人热被憋在里面，他的脉一定是沉而滑，就带有那种很有弹性，好像那种压到一条泥鳅还是蚯蚓那种脉。那个滑脉哦，是里有里热的一种脉。那即使是阳明的白虎汤症，有的时候那个人是冰冷的，但他是里面有热塞在里面的。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症状，比如说我们说大青龙汤也是看得到这个人里面有热。那这个是怎么看出他有热？是烦，他一个人会烦就看得出他有里热，就是有很多我们有这种辨证的关键。那至于说里寒的例子，像有一个大陆的医案吧，就是说有一个病人他发烧发到非常高，然后医生什么打点滴啊什么都退不下来，然后那个老中医呢就问那个病人想要喝水嘛，那个发高烧的病人就说我想喝水啊，那可是那就问他你想要喝冰的还是喝热的，他说当然想喝冰的啊，因为烧得那么烫对不对，可是呢那个病人拿到冰水喝一口就觉得咽不下去了，那你就会知道其实那个病人的底子是寒的，他自己以为自己需要喝冷的，可是他的身体感不一样。其实从这点事情也看得到，人的那个无意识的身体感其实很诚实，反而是我们的头脑有的时候不一定能够正确的接触到自己的身体。那这个无意识的身体感的这个部分，就像是我们临床上面常常看到的，就是发高烧到39度，可是这个人呢一直裹着棉被说好冷好冷，那这个多半是麻黄汤症哦。那真武汤症也有发高烧到39度裹棉被也有啊，那真武汤是少阴病，它是一个很热的药，麻黄汤也是一个发的那种很阳气很强的药。那这个另外像是四逆汤是甘草干姜附子，那也是很热的药啊，那四逆汤症一样有发高烧的，所以绝不是发烧就是热症。这个话要是这么说是因为在中医的这个到今天，其实真的有蛮多庸医就是说发高烧就是要开白虎汤，就是要用那个清热的药去退烧，可是实际上发高烧的人是属于寒症的，在今天的台湾是非常的多的啊。这真武汤症高烧、四逆汤症高烧、麻黄汤症高烧，甚至桂枝汤症高烧都有。但那些高烧患者都是要用热药去发他的，所以临床上这两条的指标意义非常大。就像有的时候看那些什么别的医师的什么写的文章，他就会说有些病人哈，他其实里面有很多的热，可是他一直觉得自己是寒性体质，就一直吃热补的药，这里面热越堆越多，体质越来越烂。那有些病人他是本来是寒性的体质，然后呢他觉得自己什么需要，但他因为你知道寒性体质的人往往怎么样，很容易口渴，然后而且很怕热，体质寒的人又口渴又怕热，然后有的时候体质寒到一个程度，冬天是不用穿长袖的，然后满脸都是青春痘，他就拼命吃冷的东西去退火，然后造成一个很严重的恶性循环，越退火身体越燥热这样子。那往往我们人就会因为那个人主观的头脑认为的我是寒还是热，然后身体就越来越差。那如果是遇到这种感冒的比较急性的疾病啊，往往医生开错一个药把病人搞死啊，那也就是在这种事情上面，因为一般的医生在这件事情上面搞反的还不在少数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先提，我觉得也有它的道理。因为从桂枝汤症、麻黄汤症，同学就已经要面对到这个问题了，就是不要傻傻觉得发高烧就是白虎汤啊，不是这样子的啊。六经传变里面很多很多区块都是有高烧的现象的。那再来呢，我们就要正式讲到桂枝汤症的条文啦。那桂枝汤症的条文他说什么呀，他说太阳中风，阳浮而阴弱，阳浮者热自发，阴弱者汗自出，瑟瑟恶寒，息息无风，细细发热，鼻鸣干呕者桂枝汤主之啊。这里 首先是说桂枝汤症呢，它是一个风伤胃的症，对不对？我们已经讲过了。那风伤到人体表面的这个胃气呢，它的脉象是怎么样呢？会阳浮而阴弱。那这里的阳跟阴呢，同学，这里的阳跟阴就不一定要当做上焦跟下焦的脉了，这里的阳跟阴呢，就可以说我们手上轻轻搭到皮肤取得的脉象是比较浅，比较表面的是阳，按到底的是比较阴的。其实历代医家也有人说这个上焦的脉是阳，下焦脉是阴，就是跟前面讲的阴阳俱伏那个什么脉阴阳俱伏呢，用一样的解释法。这两种解释法如果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是标准的人类的话，其实都没有错。可是以今天我们临床面对到的状况来讲呢，这个阳浮而阴弱，我们把它当作是浮取比较有脉，沉取比较没有脉，这样子来看待比较精准。因为桂枝汤的脉其实随便把左手也好右手也好，你都会，或者是上焦也好下焦也好，都有一个共同的状况，就是你刚搭到比较浅的地方。那当然就是人人不同啊，就像有些人是很瘦的，皮肤很薄的，他的脉永远都是一搭就摸得到的，有些人比较胖，肉比较厚，所以都要按下去才有脉，所以是跟你平常相比较，你的脉感觉变得比较浅，好像没有像平常按得那么深就有。所以要会医感冒，平常自己的脉要会把，懂不懂啊？啊，就是要平常就要熟悉自己的脉大概在哪里。而且这个平常啊，不是一年把两次确认一下啊，因为人的脉会换季的啊，就是秋天的脉、冬天的脉、夏天的脉、春天的脉都不一样的，所以你要了熟悉你一年四季的脉象周期的正常是怎么样，才能是发现什么叫异常啊，对不对？那这个阳浮而阴弱呢，就是这个脉贴到皮肤的时候觉得哎比较有脉，按到底下呢就比较空空的，那个脉没有力气，所以这是一个标准的浮脉，对不对？那其实如果你一定要说这个脉可不可以说是上焦下焦呢，其实我下一次上课会发给同学那个有关于医案的部分的讲义。那其实医案的部分就看到古时候有些医生他们真的就是又在把上焦上下焦，就觉得上焦的脉比较浮，下焦的脉比较弱，那是一个桂枝汤症。那样对不对呢？也对，因为我们的身体元气如果到表面来抵抗病毒的话，理论上下焦的脉会弱一点，上焦脉会浮一点。那我从前我的老师教我的时候呢，也是会教到说哎，你把你的肺脉啊，如果比较浮，通常就是感冒这个表现。可是呢我这个人的肺脉是一年四季都是沉的，而从来也没有浮过，所以我如果要靠我的肺脉知道有没有外感的话，我没办法把嘛，没有办法确定。所以我就觉得用就是一般的这个打法，就是用浮取沉取，我比较容易确定。不然的话我要用我的肺脉来确定就是肺脉有浮然后肾脉比较弱，这个我没办法确定。然后我肺脉一向很沉，然后肾脉一向也很弱啊，那这个没有什么把脉的那个意义了。那他说阳浮者热自发，阴弱者汗自出啊，这是他在讲这件事情，就是说当你知道你的脉是浮的时候，其实他也就在告诉你你的抵抗病邪的这个能量正在往表面来，对不对？所以这样子这个抗病的能量一出来，你就比较有可能会有一点发烧的感觉。当然同学要知道桂枝汤症是不一定要发烧的，就是不一定会烧起来，但是他就说你之所以会发烧，就是因为你的脉是浮的，所以你的病邪正在往外，正在你的元气正在往外面抵抗病邪，所以你发烧的这个可能性是从这边来的。那至于说阴弱者汗自出，我们中国人就说汗是我们营分里面的血液，我们营卫嘛，就营分里面的血液分出来的水分变成汗，所以中国人都觉得汗只要发的一多就会伤到心阳，因为营分的血液是连着心的，对不对？心的能量是跟着血液的，那所以汗只要一出来心的能量就会少。那相对来讲呢， 你的这个脉是底下是弱的，就代表以营卫来讲，你的胃营分是比较空的。那当这个营分的这个动力都往胃分来驱除表邪的时候，其实就意味着你的身体已经处在一种会发汗的状态了，对不对？就是营血已经往外面跑了。所以那当然桂枝汤症我说过只是流的出汗，就是你多加一点衣服让它暖一点，身上摸起来会有一点湿润感，但是不一定要出汗。但是也有人是滴滴答答出汗的，也有了啊。但是我们现在来讲的话，就是不一定要到出汗，只是汗要流得出来的状态就可以了，代表它这个汗是能够出来的。那瑟瑟恶寒，淅淅无风，细细发热，这个东西是双声，就是叠字，同一个声音的叠字。当然也有一些注家他会去考据瑟瑟兮兮细细是什么意思，但是他那个但是考据到后来发现很没有意思，因为那个细是鸟的羽毛缩起来的样子。那我们说这个人呢，他发烧就像鸟的羽毛缩起来一样在发烧，那这是怎么样一种烧？就是很没意义，你知道吗？就是双声叠字其实是那个时代的俗话，就像我们现在说这个人很机车啊，那等到千年之后，如果有人发现我们今天的小说或者什么，那他们怎么看待这东西？这个人很机车啊，那就是到时候如果已经变成死语了，已经变成 dead language 的时候怎么办呢？所以现在就是那个时代的俗话，现在已经变成死语了，所以我们不太能够真的面对他的意思。像瑟瑟恶寒还比较简单，就这个人他会好像有一点怕冷的样子吧，这个我们今天还没有变死语。那兮兮我们也可以想象，就是说兮兮就好像是我们，你们有没有感觉到过，有的时候在天气没有很热的时候，如果有大滴的雨水打在身上，那是什么感觉？会觉得被那个雨水冰到，对不对？那当一个人汗孔全开的时候，风一吹过来，你被那个风扫到的感觉，你会有那种好像被冰到一下的感觉。所以桂枝汤的雾风在这里是陈述的很生动的啊，你真的得一次就会知道。好，这三句话就都忽然都明白了。那细细发热呢，那就是这个人怎么发热不知道，反正就是可能发烧就对了。细细现在就是死语了，没办法了。那硬要解释的话，就想到一堆鸟站在一起，还是很多个问号啊。那这些都是感冒会有的嘛。那鼻鸣干呕啊，干呕比较简单，我们说感冒的时候他的胃口，人的胃口比较不开，是不是？所以叫干呕。而这个东西我其实就像有一些我们在看一个人他开药啊，他是不是一个纯种的经方家，其实就是在看，有时候在看这个人开药的时候抓主症的功夫好不好。比如说桂枝汤或者麻黄汤的汤症里面往往都会带有一点呕腻或者干呕，可是桂枝汤或者麻黄汤的药里面呢是绝不会加那种什么止呕开胃的药的。为什么？因为真正会辩证的人会知道，他之所以会吃不下饭胃口不开，是因为他的能量都在抵抗病邪，所以顾不到消化系统。你如果能够把病邪打走了，能量回来了，他自然胃口就开了嘛，对不对？那这就是一个比较纯粹的经方家抓主症的思考，很多东西是附加的东西。但如果你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方家，就会喜欢怎么样？喜欢外挂，就是哦，这个人的症状是胃口不开，所以呢要加点砂仁，加点半夏把它开胃。那这样子桂枝汤会不会还是有效？当然还是有效，但是你就多浪费了两味药的药钱，这样子积少成多是一种人类的浪费啊，生命力的浪费。所以经方家之所以药能够开到那么简单，就是因为他能够抓得住这一大堆症状，你只要把哪一个主轴拿掉了，其他都不会有。所以经方家有时候看症状称之为主症跟客症。那个主症就是说你有这个主人在，客人才会来你家拜访你。所以虽然桂枝汤症有这么多这么多，但是像干呕这个东西就是客症，就是不要处理它的，你只要把这个病医好了啊，这个干呕就会走掉。那么鼻鸣呢，这个是有一些考据的啊，因为 大部分的中国的住家就说鼻鸣嘛，鼻子流鼻水嘛，呼吸的时候就吸噜噜噜就鼻鸣嘛，就很顺理成章这样说。那可是呢，日本人啊，森立之他的考据呢，他就是说在日本古时候的那个诗集万叶集里面啊，因为日本古时候的汉字是从唐朝过去的嘛，他说在万叶集里面呢，这个鼻鸣两个字呢，日文念作哈那比，他说是应该是完整的字是念哈那比鲁。那哈那比鲁呢，他说以日文来讲就是日文现在的库虾米，那库虾米就是打喷嚏哦。所以真正如果要照他们这么认真的考据的话，鼻鸣至少在唐朝以前是打喷嚏的意思哦，而不是什么鼻塞的意思啊、哦。所以因为这个考证上面呢不太正确，以至于有一些人读《伤寒论》会读偏掉。因为如果你把鼻鸣当作是呼吸的时候有声音，你就会跟那个憨的感觉混掉了，对不对？那个憨所标示的意义跟鼻鸣标示的意义就变得有点不对头了啊、哦。所以我们知道说，在感冒的时候呢，他就我们会有点发烧，有点怕风，然后会打喷嚏，这个大家听起来不陌生吧，对不对？他不会再跟我讲什么南方无伤寒了吧？啊，就是这个是啊，很可以理解的一个常有的感冒症状。那遇到这样的症状呢，那我们就要用桂枝汤来医疗它。那我们休息一下，让助教换个录影带啊，然后我们再来